素基报道，缅甸赞扬中国成功克服疫情的影响，实现经济正增长，重视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愿意同中方及时协调，共同推进有关项目。另外，王毅亦都同总统温敏举行会谈。汪敏强调，王毅在疫情期间访问缅甸，显示中国注重和缅甸的关系。回来本港，警方在粉岭联和区捣破一个怀疑非法捣荡，拘捕16人，行动之中检获包括两部钓鱼机、少量怀疑毒品、怀疑冰壶以及大约2000元的赌款。被捕的52岁女负责人涉嫌管理赌博场所、管有危险药物、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以及违反处所防疫规例。而其余的13男2女，年龄介乎21至49岁，就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以及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9，加元1.278，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9点，跌1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11美元，卖出1846.88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持续为广东带来寒冷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的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预测今日早晚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2-3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3号干线青葵公路咧，即系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对出有交通意外喺第三线嘅，咁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一带咧就挤塞噶。就是青葵公路，即是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着丽景对出第三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近着丽景对出一带就比较挤塞。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的快线坏车拖走了，现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斜村。车公庙路由于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什么期望？ 我和我周边很多朋友10年内都会退休，交税的人呢越来越少。 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 其实入息税占政府的收入20%不够，其他很多是企业的税啦，同埋卖地的收入和印花税波动会很大，经济不好的时候收入会很少。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啱啱过咗星期，恭喜你第3次获胜。 Ada 杜文慧。 Hello， 又系我啊，我系杜文慧啊，多谢晒，多谢晒。喺呢一度咧，我特别要多谢彪爷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出一啲咁难嘅谜题，考到晒其他嘅同事，我又点会咁侥幸又得胜呢？所以多谢彪爷，我会继续努力。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2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履新，暨带领司法机构保持专业。 新增41宗确诊，38宗本地个案，11宗源头不明。 满60岁长者最快明年首季可2元乘车，需持个人八达通。 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程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12号的星期二早上来到8点10分在千禧年代你听紧睇紧的这个节目呢，有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主持的早晨。好冻啊，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先。外面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是 39%。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早晚都寒冷，天晴及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是有大约15度的，吹清劲 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的。有几个的警告信号，包括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还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的。跟大家讲一下两元搭车优惠。其实现在就在65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就是享有的。这个计划都行了好几年的了。见到上年政府就在年头的时候就公布说将这个两元搭车优惠是否可以扩展到60至64岁的人士都享有到呢？我们通常就叫呢一批年齡嘅人士叫初老嘅，即係初初踏入呢、這個老年嘅呢個階段啦。咁尋日咧，勞福局局長咧就話啦，計劃最快咧喺出年第一季咧係可以實施嘅。咁為咗咧係避免濫用啦，咁所以要處理一個關鍵，咁就係咧要呢一批60至64歲嘅人士咧要登記一個八達通。咁呢個係一個個人八達通嚟㗎。咁預計呢喺今年年中呢會有60萬人呢係申請咗，再用大約半年到呢咁就去完成一個發卡。咁長遠呢就會去到2024年呢，所有用呢個兩蚊搭車優惠嘅人士呢都唔可以再用一啲不記名嘅八達通呢去享有呢個優惠啦，全部都要用晒個人八達通啦。各位观众听众点样睇呢？今次呢、这个如果你系60至64岁嘅人士，话最快出年第一季先至享有到呢个计划，你自己又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噶，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柯创成，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点睇啊？头先就讲到话，即系出年啦，首先系出年第一季最快会60至64岁嘅人士享有到呢个计划。见到啊，罗志光局长寻日就话，因为短期内要派发成60万张，咁所以都要一啲硬件、软件去支持。咁就一年几嘅时间都算系最大努力噶啦。咁点睇呢个今次呢个时间表咧？ 嗱，其实咧呢、这个计划咧就千呼万唤始出来啦。咁我就形容就等到花儿也谢了。如果市民記得的話，其實2019年呢社會上面有一個討論呢，就希望為了剛才你所講，就是初老階段或者銀齡一族呢是提供60到64歲的支援的。咁實際而家在社會上面呢，這一群的朋友的支援呢都是比較少的。咁所以就民建聯好，社會各階層都好呢，都爭取政府要一個兩元搭車優惠。咁而特首亦都將呢一個嘅諗法咧擺咗喺2020年頭咧嗰10項民生工程入邊嘅。咁啊，羅志剛就喺我哋即係點樣逼之下咧，就出咗個顧問報告啦。咁啊就提出咗就係話會喺出年嘅第一季咁就去實施。咁如果我自己認為咧，到現階段都用咗年幾時間啦。如果仲要再用多13個月嘅時間咧，先能夠實施嘅話咧，確實真係慢嘅。即係我成日都強調，如果政府想做嘅嘢，其實就應該好快、好容易可以做到。加上呢次咧，佢就係委託顧問公司做嘅。咁啊，羅志剛局長琴日喺立法會答我嘅時候咧，佢都話：，政府都係委託顧問做嘅啫。咁其實13個月係咪仲需要咧？咁我就同局長講，係咪即係13個星期咧，市民都可以接受嘅？咁你13個月嘅時間，仲要搞乜嘢咧？ 咁然後就話俾我聽，佢就話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就係搞嗰張個人八達通。咁啊，佢係強調就係話希望透過個人八達通咧去杜絕濫用嘅情況。嗱，佢嘅思維模式係啱嘅。咁但係我就成日強調，現階段社會上面係咪淨係得八達通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安排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聽下局長嘅回應，或者我哋傾開偈嘅時候講咧，就可能八達通而家都係唯一政府嘅選擇㗎啦。咁如果你用13個月時間去搞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喺政府嗰個行政，以至乎到委託顧問，甚至乎跨部門嘅協作咧，應該仲有空間嘅。咁我琴日仲同局長講少啊，局長，你13個禮拜咧我就收貨，咁啊睇嚟佢都有啲無奈嘅，係啦，冇錯。 但譬如講到話真係個關鍵係個人八達通啦，咁大家都知道個人八達通涉及一啲申請程序嘅，佢要一啲時間俾人去譬如申請啊、交表啊咁，呢、這個喺個時間上有一啲即係時間俾佢去做，係咪都合理咧？又 嗱，其實個人八達通咧，我自己本身都有一張嘅。由佢填表申請到攞咧，我諗都係過零兩個月到嘅啫。咁我同意要俾時間政府做嘢嘅。咁但我就成日覺得佢嗰個時間管理同埋個控制咧就較為保守。同埋第二樣嘢咧，佢係講就話，儘管你申請張個人八達通都好咧，佢都要解決個系統問題。就係系統究竟而家係開發中啦、開發緊啦，定係已經係完成開發或者差唔多得咧？其實都冇具體交代嘅。我就成日強調一樣嘢啫，如果即係政府係希望能夠即係杜絕呢個濫用嘅話咧，其實佢應該有呢個三加嘅思維模式。第一個就係要加強宣傳。第二個就是加強罰則，第三個就是加強執行，因為我絕對相信咧，普羅香港人咧都唔會嚇，都係守法嘅，都唔會鋌而走險咧，去因為你呢兩蚊去即係叫做違規嘅。咁但好可惜咧，就係話即係過往啦，大家睇到點解就係話有叫做咁多嘅即係八達通出咗嚟咧，咁就。講嚟講去就係個濫用問題，或者嗰個把關不力嘅問題。咁我呢點咧，其實政府喺嚟緊嘅係多做宣傳，縮短個申請時間，或者個系統盡快搞掂嘅話咧，應該係更加得到市民嘅掌聲同埋支持咯。 頭先講到話個把關問題啦，即係用咗個人八達通係咪就等於係解決到嗰個把關問題咧？因為嗱，就算你個人八達通個特點就係有張相啦，咁但係人隨住年紀大，可能個樣都會有變噶嘛。咁而有張相喺度，你用張八達通，如果冇人去查你嘅話，亦都唔知道用八達通嗰個人係咪真係嗰個長者嚟嘅，嗰個個人八達通嘅長者嚟嘅。呢個係咪都涉及其他程序？除咗個人八達通之外，要杜絕個濫用都有其他要再做咁樣。 其實咧，任何方法都總有佢一啲嘅灰色，或者總有啲叫做位咧，係令到嗰個執法上面係困難嘅。不過，我認為其實個人八達通呢一個，如果政府同我講就係話都仍然係用緊呢一個八達通嘅系統去做呢樣嘢嘅話咧，真心講我就無話可說啦。因為你知道其實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電子貨幣，咁加上而家我哋啲老友記，我哋嗰啲初老階段嘅銀齡一族嘅朋友咧，其實玩黑手比我哋玩得仲叻。佢哋用咩微信支付，用各樣嘢就即係攞好多唔同嘅優惠。咁觀點嚟講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要長期去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即係除咗加強執法之外咧，呢、這個嘅宣傳都走唔甩嘅。因為事實上，老人家攞住張個人八達通，我同意咧個樣係會有啲唔同，隨著時代時間嘅改變。咁但係整體成個計劃嗰個精神係乜嘢咧？就是、希望為我哋一班嘅初老一族或者銀齡一族咧，係提供一啲叫做優惠啊嘛。咁我就成日都講，唔係淨係諗呢兩蚊嘅。所以立法會有一個關於60到64歲相關嘅事宜小組嘅委員會咧，嚟緊咧都會進一步討論。除咗兩蚊之外，仲有冇乜嘢可以惠及到呢一個年齡組群嘅朋友咧？咁我都係反而係據為重要咯。 即係你都支持除咗八達通之外，係用埋其他支付系統啊，或者確到去咩程度咧？如果咪又可能又研究多啲啦。八達通即係大家用開，佢都要研究啲軟件硬件都要一段時間，再其他支付系統可能再耐啲先實施到喎又。 嗱，呢個咧我係精神上支持嘅，但我覺得咧，如果你頭先講得好啱啦，就是、如果我再去要求特區政府再透過唔同其他嘅支付系統去處理呢一個兩蚊優惠咧，我覺得唔單止係出年嘅第一季啦，可能仲唔知拖幾耐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琴日喺福利事務委員會上面咧，我哋唔同嘅議員同事咧都係追問政府，你喺諗嘅時候有冇諗過？咁但係佢即係回應我哋嘅時候就答到模棱兩可啦。第二樣嘢，我覺得其實呢一次咧，只不過就係一個叫做起步階段啦。我覺得政府要諗下咧，嗱，好過老實，如果60到64歲呢群朋友，我哋真係要對佢多啲關愛、多啲兼顧嘅話咧，其實唔係齋兩蚊嘅。咁好啦，咁樣譬如 舉例，下次我提出另外一個嘅政策，咁佢又可能又要做另外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嗰個即係時間性利用喺行政上面咧，係較為有一點叫做真係嘥咗咯。 嗯嗯，個範圍上面咧，過往就可能一啲即係專營巴士啦，或者係港鐵咧，就用得多啲嘅。咁亦都好多人講過話一啲紅色小巴可唔可以去納入去入邊啦？咁我見尋日係咪都有討論到紅色小巴啊、街道啊、電車啊嗰啲係咪可以放埋入呢個計劃入邊噶？ 昨日有討論過呢幾個群組嘅，因為事實上咧，政府就一路由頭到尾就用濫用作為一個擋箭牌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因為事實上係公帑。咁但係關鍵點就係你去擴闊到去唔同組群嘅時候咧，我覺得你第一步咧，即係都係要啟動咗先啦。第二步就係話喺同步係咪可以做得到咧，就要關乎到究竟而家你講緊嚟緊嗰張個人八達通有幾神奇啦。因為我成日都強調一個觀點，就係話你有啲舊嘢，你一定要諗辦法杜絕濫用。咁喺杜絕濫用過程入邊，如果你啲群組越多嘅話，咁你嗰個思維模式係點咧？咁但係我諗長遠咧，紅巴或者其他唔同群組嘅一啲叫交通工具咧，政府都要去諗咯。 嗯，嗱，各位觀眾聽眾啊，頭先講到咧就係呢個$2搭車優惠，而家就話咧最快出年咧第一季咧就可以做到即係60至64歲嘅人士都可以享有到呢個計劃啦。你又點睇咧？你會唔會本身都喺呢個年齡層可能有機會享用到咧？或者屋企人喺呢一個年齡層咧？啊，有啲人咧另外又擔心話會唔會多咗呢批人有個優惠出行嘅時候影響成個交通嘅情況？你可以讲下你的意见的，欢迎打来1872311，1872311，继续同阿柯创盛讲下先啦，就系、是、见到咧，其实今次除咗讲即系个时间表啦，咁另外咧都讲到今次$2搭车优惠咧，就政府就话咧每五年咧系可能会做一个检讨，去检讨咧个公共即系呢个计划啦，系咪做一个嘅划一票价嘅，即系而家讲紧咧就系$2搭车优惠，日后可能咧就又冇。每幾年就去檢討一次，會唔會仲係維持$2呢？咁呢個有冇一個詳細嘅諗法，或者你自己點睇嘅？ 嗱，其實我琴日都問下局長，你定呢五年做檢討嘅原因係乜嘢呢？點解唔定3年、4年，或者係個年份有唔同呢？咁局長答得我都同意嘅，佢就話其實五年做一個檢討呢，其實一個周期性嘅檢討，因為隨著嗰個交通嗰個叫營辦商呢，可能喺個票價上面有唔同嘅升跌呢，亦都會影響到呢個$2優惠嘅。咁我就覺得即係你有檢討就總好過冇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咧，我諗交通費都係作為我哋一啲嘅銀齡一族啦，以至乎到咧係我哋一班初老嘅朋友咧出行嘅其中之一個叫做可以嘅解決嘅障礙啦。咁如果你話你個有個檢討時間表就總好過冇。不過我諗其實我哋琴日喺會上面咧，大家同時都係更加關注就係話佢呢個檢討期間咧。是不是可以能够呢是配合到当时的社会情况、因为五年的时间呢话短不短话长不长。不过就我就觉得如果现阶段睇呢其实这个时间定得落嚟呢就照执行啦。因为事实上你都知道在每个政策制定过程入面以至乎实际用的过程入面呢其实个落差都是总是有的。咁你有个检讨时间就总好过冇啦。 即係嗰個實際嗰個檢討嗰個價錢係咪都係立法會傾翻，定係有個委員會傾，定係同通脹掛鈎咁？有冇咩諗法嘅呢個？ 其實佢而家咧就係、是、透過顧問咧去作出一個整個政策嘅建議嘅。咁呢個顧問其實喺過往一段時間咧，佢都話去透過數據啊，透過唔同方便啊，去了解嗰個長者出行嘅安排啦。咁好老實，將來點樣樣咧？我覺得佢必須。要向一啲嘅問責議會交代，我諗呢個係最為重要嘅。 好，唔該曬柯創盛，同阿柯創盛傾到呢度。柯創盛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歡迎你哋繼續打嚟1872311嘅。再聽到位嘉賓啊，就係有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早晨。 早晨，早晨，咁都係早晨。 早晨，鄭松泰，點睇今次話即係60至64歲可以享有到$2搭車優惠呢個，去到最快出年第一季可以享有到啊？點睇呢個整體個計劃先？ 我諗其實首先要睇翻咧，即係喺2012年嘅時候咧，呢一個$2乘車位嘅政策，佢嗰個政策嘅目的係啲乜嘢？即係其實當時咧，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係即係政府有一個説法係話，希望鼓勵一啲長者能夠係即係多啲一啲社交，同埋係即係會去得遠少少嘅地方，因為即係始終作為一個即係退休之後嘅一個社會嘅回饋啊。咁去到而家咧，其實嗰個情況少少變咗嘅，因為始終咧就係話60至64歲，甚至其實64歲以上都係噶啦，即係其實唔少長者都所以 去到呢個位咧，其實而家呢個兩蚊乘車位咧，政府之前我相信佢個諗法其實係諗埋啲熟數嘅，就覺得嗱之前我俾落去都未必係咁多人啦，呢個其一。第二嘅就係話，都其實只係俾一啲退咗休嘅長者叫做係兩蚊，可能搭遠少少揾朋友飲下茶咁樣。咁但係而家佢會諗到嘅就係、是，喂，佢60至64歲嗰一批會唔會係即係都仲係需要每一日都翻工咧？咁去到呢個位佢打退堂鼓，同埋其實咧，頭先即係我啱聽有個討論啦，即係話五年一次嘅檢討咧。我覺得啦。呢、这、一個嘅講法咧，其實係為咗將來咧，政府去收翻，甚至係即係打退堂鼓去鋪路嘅。因為其實佢始終都係講緊香港社會係進入呢一個老齡化。 但係佢尋日個檢討係講緊五年檢討個票價啊嘛，唔係成個計劃啊嘛。 五年檢討個票價其實係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打退堂鼓一個鋪路、因為事實上咧就係佢面對一個現況。香港嘅社會嘅人口咧，嚟緊係會去到三分之一，或者嚟緊進入四分之一啦。OK， 都係達到60歲嘅。咁佢如果係真係去咁衡量嘅話，即係以一個政府嘅角度啊，嗱，當然啦，我有保留嘅。咁佢會認為嘅就係嗰個會唔會係將來個公帑嘅開支會越嚟越大咧？因為始終去到可能250萬以上嘅人口都係60歲嘅時候，咁你咁樣補貼落去，其實等同於變相嘅就話政府係要。包咗三分之一人口佢嗰個嘅交通嘅日常交通嘅開支，咁但係不過所以我會覺得啦，五年一個檢討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叫做打退堂鼓，或者係即係準備去作一啲所謂票價調整一啲嘅即係減輕政府開支嘅説法嚟。 係咯，但係佢可以就係咯，佢可以唔一定係即係嗰個票價上面，即係個計劃唔一定係取消嘅，佢可以可能如果個負擔太大嘅話，個票價加翻多啲，咁起碼個計劃保留咁。是不是都合理呢？ 他其实的方向上呢都会走向呢类似其他一些的即是叫做公共开支呢，以一个程式化整一个formula拿出来，然后就计当中他究竟补贴几多。咁呢个即係我相信佢迟啲，如果唔系再用顾问公司嘅话，就会用呢个方向㗎啦。咁但係其实我觉得讲返转头嘅就係、根本上成个政策呢係当年政府去设定制定呢、这个即係叫做两蚊乘车一位嘅时间。是完全突顯到佢嗰個係冇任何準備啦，同埋思考不足嘅問題嘅。因為佢今日而家係講緊話要無論用個人八達通啦，要去即係話要打擊濫用嘅説法啦，以至嘅就係話整體佢個開支會唔會越嚟越龐大啦等等，就係、是、反映到根本當年去做呢個政策嘅時候，佢根本冇諗清楚。究竟嗰個係一個長者退休優惠嘅政策啊，定還是係一個交通政策？咁而家變相嘅就係話，佢因為面對住60歲至64歲，佢講咗出嚟啦。咁嗰個群嗰呢一個嘅年齡層嘅人咧，佢其實係要工作嘅。咁譬如我作為一個啱啱畢業嘅大學生，或者我係比較年輕啦，或者係中小學生嘅階層，我就會問啦。喂，咁點解60至64歲佢並唔係話一個退休嘅長者，令到佢社交生活係多少少啦？當然呢個係一個福利嚟嘅，好明顯一個福利嚟。咁但係喂，譬如假設我係一個啱啱畢業嘅大學生，我孭住好多嘅關窿，好多嘅債，咁點解我冇一個咁樣嘅即係交通嘅補貼，令到我喺生活上面對住香港百物騰貴嘅話，我都會相對係生活得容易啲嘅。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呢、一個政策當時嗰個政策目的已經經我經過8年至10年啦，佢冇咗一個整體重新嘅規劃。咁但係就係因為越抹越大， okay. 結果就係去到今時今刻嘅話，咁自然我會問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嘅立場係，你俾得60歲以上嘅人口係有2蚊乘車位，咁點解未工作以下？嘅學生，你淨係用一個所謂學生車船津貼去補貼咧，而唔係所有嘅學生都2蚊有優惠咧。即係我會問呢個問題咯，變相。 但我想講翻個實際操作先。頭先你講話嗰個五年一檢嗰個咧，你就話即係驚係一個打退堂鼓嘅一個行前一步啦，係啦鋪排啦。咁你係咪贊成其實不如就過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就唔好再檢討啦？以後都係2蚊，係咪真係唔想有呢個檢討嘅機制？ 我覺得更徹底是應該怎樣呢？更徹底的就是根本香港的交通費是莫名其妙地貴。 咁所以如果你话系要减轻市民喺交通费用嘅负担的话咧，你应该系一啲长远嘅交通嘅即系成本上系同市民共度时间嘅规划嚟嘅。即譬如举例，一啲嘅过海或者长途巴士嘅收费，佢有一啲嘅贵系因为个隧道费，吓，譬如系新界西嘅西隧啦、连系啦。咁政府会唔会考虑将来所有嘅隧道都唔收费，令到最少陆面即系地面上嘅交通咁嘅负担？其次嘅就系话，咁铁路系因为港铁根本系垄断嘅，咁佢亦都以铁路为即系所谓嘅骨干。咁佢嗰个可加可减机制系咪真系可减咧？咁咁嗰个系一个整个社会嘅交通规划嘅问题嚟嘅。咁今日佢因为呢一个长者福利，变相嘅就系多咗一个咁庞大嘅人口临未来啊！咁究竟系呢一个咁特定嘅群，即系呢个群体，佢只系呢个群体2蚊嘅乘车优惠啊？定还是嘅就系话，其实整体嘅市民都系应该会系响社会嘅再分配、政府嘅再分配底下，喺我交通费上面系政府可以帮大家负担到一个唔合理嘅开支啦，咁样。 OK， 唔该晒郑松泰，同阿郑松泰倾到呢度啊，就系热血公民嘅立法会议员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今个月20号宣誓就职。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州同地方执法部门防范极右分子在典礼前后可能发起的暴力行为。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提到，华盛顿国会山庄和全美50个州的州议会大楼，今个月16号至到20号遭受非常可信的威胁，提到有极右组织成员号召在拜登就职前后冲击各州、地方和联邦政府的行政大楼和法院。国防部话将会部署15000名国民警卫军到华盛顿协助维持秩序。拜登表明不怕在国会山庄宣誓。再有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层辞职，国土安全部表示代理部长沃尔夫告知下属，他会在星期二离任。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盖诺将会担任代理国土安全部长一职。总统特朗普早前撤销对沃尔夫正式担任国土安全部长的提名。沃尔夫在发给员工的信件之中表示，原本打算留任至到现届政府任期结束，但是近期发生的事，包括法院裁定他不能够合法地担任有关职位，令到他被迫离任。沃尔夫又说，相信部门已经准备协助拜登新政府团队顺利有序过渡。美国国务院再次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可能令到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寻求和哈瓦那当局缓和紧张关系的努力变得复杂。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批评古巴窝藏美国逃犯，并且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共产政权。华府透过行动再次追究古巴政府的责任，并且发出明确信息，卡斯特罗政权必须终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和颠覆美国司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5年将古巴剔出名单，两国关系一度缓和，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再次收紧对古巴的限制。拜登在竞选期间表明，他会迅速推翻特朗普对古巴的政策，认为特朗普伤害古巴人民，亦都没有采取促进当地民主和人权的活动。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申，抗疫是同时间的竞赛，所有人亦都体会国民保健署现时承受的压力。 他到访英格兰西南部一间疫苗接种中心之后，再促请公众严格按照政府抗疫要求，尽量不出门，在超市等室内购物的时候遵守安全社交距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5， 日元 104.22，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278， 人民币 6.482，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215， 澳元对美元 0.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32 点，跌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69美元，卖出1845.4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早晚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嘅第三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咧系过晒长青隧道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啦，咁所以影响到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嘅第三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影响到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如果想改行荃湾路出九龙咧，都系挤塞噶，因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外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即是昂船洲大桥落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丽村那条支路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扫管笏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以本地个案为例，儿童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病，大部分病征轻微，靠自身免疫系统对抗，整体的治疗方向过后又是否会存在后遗症呢？请留意星期二精灵一点抗疫手册，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其实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呢，已经向全民健康那边的项目进发，即是说夺标这件事呢，我们能够保持已经得。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始终奥呢，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很靠那么高，因此呢，我觉得可能在推广全民健康那边的项目是更加着重多一点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2021年1月12日，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履新，其带领司法机构保持专业。 新增41宗确诊，38宗本地个案，11宗源头不明。 满60岁长者最快明年首季可$2乘车，需持个人八达通。 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程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啊，政府咧喺上年就讲过呢、這个两蚊乘车优惠咧，会扩展到去60至64岁嘅人士或者叫做初老人士咧，都可以系享用到嘅。见到咧，寻日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喺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啦，就讲到个计划咧就最快出年第一季啊，出年第一季咧就会实施噶啦。咁但系咧要啲时间，因为咧为咗要阻止一啲滥用嘅情况，咁所以咧就要用个人八达通啦。即如果60至64岁要享用到呢个两蚊优惠嘅人士咧，要申请呢个个人八达通啦。咁啊，个人八达通有乜特别咧？就要印啲相啊，有一啲识别到佢个人身份嘅嘢咁样嘅。咁啊，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方先生，早晨，方生。 系，我讲讲现在啲成人八达通啊，长者八达通有相嗰啲，我而家都想用咗。我发现有一个好大嘅被长者利用嚟滥用啊，搭隧道巴士，有啲譬如喺一个路线搭一两个站咧，佢唔会选择噶啦，搭隧道巴士都系搭一两个站，变咗政府冇不必要支出呢个隧道巴士，一个亲海啲十几蚊嘅支出噶喎，佢唔系市区路线咯，佢搭一两个站搭隧道巴士。第二种咧就系、是。搭地鐵，原來國內啲長者嚟香港都可以買長者八達通嘅喎，嚟旅遊啊！咁呢啲又係乜嘢一回事咧？點解地鐵冇規定？佢原來地鐵啲職員答覆話唔係長者就冇規定香港啊，或者國內人士只要夠年齡嘅咧就可以買張八達通。如果佢嚟香港自由行旅遊，咁都可以買張八達通享受兩蚊。優惠呢啲又係乜嘢一回事咧？ 都係我見到 地鐵佢哋解釋下，同埋執法嗰度啊，你搭小巴都係啦，啲司機都懶理嘅，你求其有張八達通嘟咗，咁佢哋唔通個個都懷疑佢，佢去查身份證啊，查個長者身份證，佢有冇咁嘅法律權利咧？ 但你自己本身有冇見過啲人係真係濫用㗎？阿方生，你有冇見過啲人真係濫用？即係可能係一個學生仔，或者根本唔似長者嘅人，又要享受呢一啲長者優惠。 成個八達通，你知唔知咧？個下或者你太年青唔知，前邊係一張正常八達通，後邊先有個相噶嘛。佢嘟咗一堆，唔通你嗰個司機、那個小巴司機話你攞？我懷疑你咁有冇權查人身份證嚟核對佢係咪長者啊？有冇權查問人哋個身份證嚟核對咧？佢一個法律問題啫嘛。 好啊，即係喺個監察上都有啲困難啦。方生就有呢個咁嘅憂慮。再听埋个潘先生啊，潘先生嘅电话，早晨。 诶，早晨你好。 早晨，潘先生，请讲。 系主持人。 系。 咁我自己都系攞紧呢个两蚊优惠嘅，我都70几岁嘅。 嗯。 咁其实长者八达通咧，其实政府咧话要点样研究去攞啲即系两蚊优惠咧，其实唔使嘅，任何人而家你可以申请一个个人八达通。到你嗰个年龄到60岁。以上地鐵港鐵公司咧就會自然咧就喺當日你生日嗰日就扣你$2嘅啦，好簡單嘅啫，唔需要話要等到咁多複雜嘢嘅，而家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嘅。OK。 咁但係佢而家就話，因為有啲人本身係冇呢個優惠，如果要申請咧係可以做，咁但係咧就要啲程序，因為講緊咧60至64歲咧都可能有600,000人去申請啦，咁所以就要啲程序去做咯。佢嘅講法係咁咯。 咁你填寫個表嘅時候，喺港鐵填表嘅時候，你有個年齡嘅申請㗎嘛？咁你覺得到嗰日個年齡，你一到咗60歲以上呢，佢就自然扣你$2啦。就係而家我意思即係話，而家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申請一個個人八達通㗎，冇關係嘅，同嗰$2優惠。 你自己申請， 只要你到六。 你自己申請過咧，嗰個過程複唔複雜㗎？或者係要提供 什麼資料？唔複雜㗎，喺港鐵攞份表，但你填咗大約個零兩個月，佢就會嗌你攞一張新嘅。个人八达通噶啦，我做过嚟啊嘛，我自己，我而家都攞咗好多年，$2优惠。 几多岁啊？你嗰阵申请的時候？ 我嗰时我都未够65岁噶，就我已经有呢个个人八达通噶啦。咁一到65岁嗰日咧，生日嗰日咧，佢就会自动扣你$2噶啦，港铁嗰度。OK。 OK， 好啊，唔該曬潘生，多謝你嘅電話。頭先咧都講到啦，即係係咪可以？頭先有個聽眾都講到啦，有啲外來嘅，譬如嚟旅遊嘅人士咧，都可以買一啲嘅長者八達通嚟用嘅喎，就懷疑呢一啲係濫用嘅情況啦。咁其實根據翻勞福局嘅文件就睇到啊，話2019年啊，大約有360万張不記名嘅長者八達通。有40万張咧，就係由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持有自己嘅個人八達通。咁但係咧就話即係而家香港咧就有132万名左右嘅65歲以上嘅長者咁啊，懷疑睇翻啲數就話懷疑可能咁樣咧係出現啲濫用嘅情況嘅。咁啊，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一齊傾啦。有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吳偉東，早晨。 係，早晨，張立文，你好。 早晨，吳偉東。我見你都好關注一啲即係長者嘅情況啦。咁而家就話呢個八達通咧，就2蚊搭車優惠咧，就話去到60至64歲嘅人士都享有到。但我想先了解一下先，而家一啲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用一啲不記名嘅八達通去享有呢、這個2蚊搭車優惠嗰、那個情況係咪好普遍？定係個人八達通都多嘅咧？以你接觸到， 據我理解咧，大多數長者都係用。普通即係將買嘅長者優惠卡，就冇買到個人八達通嘅。咁原因咧就係、譬如我哋協助啲朋友申請一個個人八達通咧，其實都需要時間嘅，即係要填表啦，要交相啦，呢、這個過程都要個幾月。咁就為呢個長者都會花一時間去申請。咁但係我哋睇翻轉頭就係、今次勞福局即係終於肯話60至64歲有2蚊優惠咧，我覺得呢個係做慢咗嘅。點解做慢咗咧？其實喺2019年施政報告咧，其實特區政府應承咗為60至64歲嘅長者提供係2蚊優惠嘅。咁但係你都已經隔咗1年啦，咁政府終於而家先宣布話咧，又等多年，即係今年未可以申請個人八達通，再下年。嗰60万嘅60至64歲人士咧，要到2022年先有2蚊優惠，已經係慢咗2年咯。咁我對呢件事係雖然政府係終於肯做，但係亦都拖慢咗做咧，我係覺得好失望嘅。 佢之前就話即係顧問公司要做研究啦，咁後屘尋日嘅講法咧，就因為要就算用個人八達通做，都有啲軟件硬件嘅支持，咁所以亦都有啦即係相當嘅人士要做一啲申請啊，話就有成60万個申請咁，咁呢啲都要一啲程序去做喎，所以去到下年係咪都合理咧？其實有 嗱，其實我哋知道翻，無論你係屬於殘障人士啦，或者係長者啦。都或者甚至學童啦，都係申請一啲個人八達通。咁呢個花都係要個幾月以上嘅。咁你要幫60万人當中，可能大部分都申請咧，其實要更加耐。咁我哋就即係覺得點解？如果政府真係有心去優惠一啲60至64歲長者，尤其是而家政府話要係鼓勵中老年就業啦，加上失業率嚴重啦，點解要？申請個人八達通先而導致拖慢咗呢，為何不可以容許60至64歲先去申請一些長者優惠的八達通先，然後逐步分階段給他轉為申請個人八達通呢？這裡我們覺得不是必須要申請個人八達通先的，是可以先申請現有的長者優惠卡先的。當然政府用了兩個理由的，一個就是說你是要防止濫用，而家就話政府嘅財政負擔，咁我覺得呢兩個都唔係咁合理嘅。 哦，點解咧？ 個原因就係、第一，你話要防止濫用，其實坦白講，而家可能就算你行緊有長者八達通咧，都係有機會濫用。咁喺譬如港鐵公司或者巴士公司都有巡查嘅機制啦。即係你見到有。地鐵職員在個閘機前面在繁忙時間企喺度，當使用咗啲優惠卡嘅時候咧，佢會響機噶嘛。其實而家嘅抽查制度已經足以即係打擊個濫用，就話佢抽查到佢要罰你500蚊或以上咧。你都係有個阻嚇作用嘅。如果你覺得個抽查制度有啲未係。 好做到，咁因為罰款加高，咁導致未必個個會走去濫用啦。咁、 okay. 而小巴都出現咗濫用咧，亦都係捉到嘅。咁、而另一個角度就係、如果你話係擔心嗰、那個即係 財政啦、 政府財政負擔咧、其實有另一個做法嘅，我係見到喺鄰近地區，無論係廣州啊、深圳咧，都係免費嘅。點解鄰近地區做到呢？就是、因為其實嗱，而家香港政府係用自己去優惠佢嘅，俾津貼，咁當然係財政負擔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公共事業加價，無論港鐵、無論巴士，其實咧就係、表面上有可加可減機制。實際上咧，我哋市民幾可見到地鐵或者係巴士減價咧，其實見唔到嘅。佢用一種即係叫做縮骨嘅做法，就係、非繁忙時間優惠啦。但係其實優惠到幾多咧，我哋唔知道。同埋咧，就係、繁忙時間咧，其實好多勞工咧係優惠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既然有可加可減機制，你咪容讓，即係亦都要求一啲公共事業嘅機構同埋政府一齊做嗰個優惠啦。咁就直接嘅可減機制啦。咁而家政府自己去做兩蚊優惠，當然政府全力承擔個財政負擔啦。呢、我哋覺得唔合理嘅。即係既然政府有講明公共事業可加可減機制，就應該即係要求公共事業包括港鐵、巴士公司係參與落個票務優惠嗰度，導致咧就係一來咧公共事業機構要承擔個責任啦，因為當油價減嘅時候，公共事業嘅機構冇減價喎，而咧就係、嗰個唔需要令到單獨政府承擔所有嘅財政負擔。 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要同大家交代翻嘅，喺青葵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麗景嘅第三四線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尾去到汀九橋近麗都灣，以及係葵涌道近麗景港鐵站，亦都導致咧去到長青隧道往九龍方向咧係實施間歇性嘅封閉措施。講一次啊嚇，喺青葵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麗景嘅第三四線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尾去到汀九橋近麗都灣，以及係葵涌道近麗景港鐵站，亦都引致到長青隧道往九龍方向係實施間歇性嘅封閉措施。繼續同吳偉東講下啦。咁如果而家實際嗰個情況咧，真係要用一個長者八達通去先申請咗，先可以60至64歲嘅人士享有到呢個兩蚊搭車優惠啦。你自己覺得會係咪都多人會申請呢？即係咪都真係有60萬人去申請呢？你哋又即係申請嘅過程，頭先都講到啦，要交相啊、交剩啊咁樣。對於長者嚟講，嗰、那個係咪都需要多啲人去幫手呢？其實都 我估咧就60至64歲以上都有超過80%使用呢啲港鐵啊、巴士咧就會係申請嘅。咁所以當中都不少即係。接近50萬嘅人申請咧，就長者嚟講，未必個個都係填表或者交咗個程序咧。呢度可能都會尋求多啲人機構協助。我哋當然歡迎政府終於肯搞長者60至64歲嘅2蚊優惠，但係我哋仍有失望，就係拖慢咗啦。所以一方面我哋覺得即係60至64歲，如果佢懂得點樣填表，可以揾一啲志願機構求助。之餘咧，我都呼籲勞福局咧，就應該要重新考慮，容許呢批中老年咧，佢哋先係使用長者嘅優惠卡先，然之後過渡期咧，等佢一年後咧，每人都申請個人嘅八達通咧，先轉埋用個人八達通申請啦。而家即刻就話要等一年後先優惠咧，我覺得政府係一個拖延的政策呢，這個對於即是政府鼓勵就業、鼓勵中老年就業 的政策呢，是即是背道而馳啦，即是因為現在 6.4 的失業率，而你又說鼓勵60至64歲是有乘車優惠，同時這批人呢在就業市場呢是面對著一個競爭呢是處不利的位置，如果他 能够交通优惠咧，系鼓励到佢出嚟就业咧，系减慢啲佢考虑升综援咧。我觉得对社会整体系好处嚟嘅。咁啊，我哋唔明劳工局点解要用呢个方法拖延咧？当然佢话财政负担，我系觉得有方法解决到嘅。其实佢应该鼓励，唔系点唔系鼓励啦，佢应该同公事去倾翻。有可減機制，你咪要求佢哋參與落嗰個財政負擔度咯。 係，明嘅呢 個。因為佢哋偷個社會責任嘅。 嗯，好啊，同阿吳偉東傾到呢度啊。吳偉東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嚟嘅。頭先都講到一啲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初老人士啦，如果要申請呢個計劃嘅話咧，日後預計都可能要有一啲嘅申請程序啊。咁可能佢都話可以揾啲社工去幫手咁樣嘅。繼續聽下你哋嘅電話啊，有李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李生。 早晨啊。嗱，我而家呢張普通嘅八達通咧。就有一個銀行嗰個自動增值服務嘅，即係用盡咧，你就可以增值250蚊或者500蚊，咁樣嘅。咁如果佢轉咗用個人八達通咧，咁個 number 啊，梗係唔同咗啦。嗱，我又要去銀行嗰度搞一大餐。咁你八達通裏頭現有嗰張普通八達通裏頭嗰啲錢咧，又要轉過去新嘅八達通，仲有八達通裏頭嗰啲。以前有奖赏钱嘅，而家就冇啦。而家就冇啦。咁我觉得我要转嘅时候，咁我八达通里头嗰啲余额咧，余额咁点算咧？咁系咪成张咁样样？普通八达通就转过去个人嗰张八达通里头。 即系你担心而家自己用紧嗰张嗰啲余额，可唔可以转咗过去？ 咁样样点咧？仲有佢而家八达通好衰格噶。你要取消嗰张卡咧，你就要消费。超过六次，咁样如果唔系，佢就扣你11蚊啦，扣你11蚊嗰啲限制费啦。 即系你喺某一个限期内消费超过六次啊？佢话要， 佢冇限期，总之你要消费咗六次，你然之后咧取消嗰张普通八达通咧，咁样咧，即系取消任何一张嘅八达通咧，咁就佢先至可以完整嗰啲钱咧俾翻晒你。如果唔系咧，佢就扣你11蚊嘅行政费。嗱，呢个好唔合理嘅，佢而家八达通公司。讲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头先我啲听众提过话内地嗰啲啦，即系邻近地区啦。咁我咧就作为一个小股东地铁嘅，咁我就当其时咧就同阿马时亨讲过嘅喺个股东大会上边。深圳同广州咧，人哋嗰张即系用我哋嗰张回乡卡咧或者长者卡咧，入去深圳、广州内地咧，俾佢睇一睇，佢有一个出入口咧 check 佢，咁就免费噶啦。免费喺嗰度搭公共巴士同埋搭地铁嘅，可以完全免费嘅。但系香港政府咧就迟迟都唔肯做嘅。嗱，即系呢一样嘢咧，又要谈一谈阿林郑月娥啦。佢又话：，我哋而家仲有2蚊嘅乘车优惠俾啲长者，即系讲到好似好威水咁样。但系佢如果佢细心啲了解一下。人家內地已經60歲已經免費乘公共巴士地鐵啦，咁有乜咁威啫？ 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內地嘅情況同香港嘅比較啦，再聽到位沈先生先啊，沈生， 係啊，我姓沈嘅， 早晨沈先生，請 講。我都好同意，我好同意頭先嗰位先生講嘅，咁啊，因為內地啲人嚟咧，可以真係順利入咧就冇問題嘅，我覺得就，但係咧，我覺得2蚊乘車優惠咧，一定係要八達通個人嘅八達通。因为我曾经试过，我搭正65岁嗰人，我试下去搭车，真系有2蚊。咁点解 咧？因为你本身用开个人八达通系嘛？ 系啦，冇错。但系我自己都搭好多车，我而家都70几岁噶啦。我见到真系有好多咧，50、60岁到咧，黑头发，攞个名牌袋啊嗰啲，又系用张即系搭2蚊嘅优惠。咁我觉得呢啲应该八达通公司咧都系要杜绝嘅。 但系而家好难有样睇嘅，有时又可能个样 冇啊！我嗰张都系冇相噶。 唔系啊，我意思嗰个人后生，可能都真系够岁数咧。 唔止唔系，因睇我睇好多，因为有啲咧可能系残疾人士咧，佢都有2蚊优惠嘅。系啦系啦，冇错。咁你八达公司有得分析咧，就应该我觉得都 OK 嘅。最紧要就系八达通公司同政府点样沟通去做啫嘛。譬如你残疾人士，有啲系有优惠噶，30岁都攞得噶。咁你嗰張咪唔同色囉，係咪先？啱啱啊？去申請有醫生證明㗎嘛，係咪？係呢樣嘢啫，冇乜嘢。 但整體你贊唔贊成？譬如六十至六十四歲嘅人士係可以攞呢一個個人八達通去享有呢個兩蚊優惠。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有啲人就話啊，可能交通嗰個情況都影響得多啲咁？ 我都冇啊！我覺得你預早攞冇問題㗎。 嗯， okay. 因為我以前攞，我以前好，我好後生，五十歲已經攞咗，五十零歲已經攞咗㗎啦。 嗯， 係啊，因為嗰陣時仲有一個仲話我哋嗰陣時有個人八達通咧，可以喺個户口度自己過錢落去啊嘛。 嗯，好啊，唔該曬，沈生。仲有吳女士啊，爭取時間聽埋你先。吳女士，早晨。 啊，早晨啊，阿蕭生。 係，請講。 我想讲呢，我就都返紧工嘅。咁其实呢，我好多时喺湾仔返工放工呢，我真係都见到有啲人係滥用。因为我相信，因为佢老人家呢，一个机呢佢眼灯会着。即係因为我妈妈都係老人家，我知嗰张係老人嘅八达通囉。但係我睇佢应该係后生仔女囉。但係返工放工好多时都会见囉。如果你个风气咁样呢，咁會令到其他後生仔會有樣學樣咯。 嗯，即係你見，因為多唔係多啊？你淨係話幾多？通常係咩交通工具啊？ 九唔九都見到地鐵，咪地鐵咯，因為我地鐵翻工嘅。咁其他嗰啲我唔知啦嚇。咁就會變咗咧佢有時都有閘口咪有職員 查票 看住嘅，有時嚇繁忙時間。但係嗰啲人咧會發覺有人咧，佢哋行去另一邊啲閘口，即係佢。 是不是学生优惠来的，其实那些后生仔 应该不会，他的装扮应该不是学生来的。 OK， 好啊，麻烦吴女士谈到这里。 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终审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张举能昨天履新，他致辞的时候七度提及司法独立，但是未提及过往曾经在判词提过的三权分立。他解释因为这个词语过于政治化，不宜评论。他说司法独立是指法官不应受外界不当影响，又回应港区国安法对于法治的影响，表示香港法庭会按照一贯原则诠释国安法。對於被告可以送往內地審訊，他以不評論條文為理由沒有回應。法律界普遍相信張舉能會努力捍衛香港的司法獨立，對他不提三權分立表示理解。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區域法院法官連錦雄昨日處理一宗前年9月在九龍灣淘大商場內發生的衝突案件期間，要求佩戴深黃色口罩的律師和兩名旁聽人士更換口罩或者離開。律師換上白色口罩之後返回法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日被問到事件的時候說，法官對審訊程序有很大的酌情權，目的是維護公平公正審訊。又指香港是自由社會，戴什麼顏色或者花色的口罩完全沒有問題。司法機構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不評論個別個案。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上個星期 WhatsApp 要求用戶同意 WhatsApp 同 Facebook 共享用戶的資訊，否則帳號將會在2月8日之後被刪除，隨即引起全球關注。私隱專員鐘麗玲呼籲用戶應該留意新條款和私隱政策之下將共享資料的類別和用途。 WhatsApp 發言人就解釋說，只是涉及用户和使用托管服务商户透过 WhatsApp 沟通的时候，他们的资料可能会储存在伺服器之内，私人用户之间的通讯不包括在内，强调内容会加密，只有该商户才可以阅读， Facebook 以及第三方都不会得到这些资料。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昨日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41宗，當中11宗源頭不明，另外有大約40宗初步確診陽性個案，多個地點出現小型爆發，其中港九小輪群組昨日急增7人確診或者初步確診，有患者曾經到訪爆疫的財利船廠驗船。不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為兩個群組的感染未必有關聯。另外，先達廣場亦都有租户同埋相熟嘅店員等3人染疫。張竹君話：如果該廣場再出現其他不相關嘅個案，反映商場內可能會有傳播鏈。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疫情反覆，有消息話當局正係商討疫情之下嘅賀年活動安排，例如係黃大仙廟上頭柱香同埋年初二沙田車公廟求籤等等，當局不排除考慮改為網上求籤。不過沙田鄉議局直言明白疫情之下要符合政府的防疫措施，相信今年會有與別不同的安排。有專家就建議當局規定不同時段的進廟人數以作分流。 但是网上预约可能会对长者造成不便，呼吁当局尽快交代新的安排。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2023年或之前兴建15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运输及房屋局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项目总监陈立铭昨日指出，目前政府找到的土地预料可以提供大约13800个过渡单位，即是距离目标尚欠1200个单位。而当局在锦田八乡七星岗物色了一幅大约3公顷的官地，计划透过建筑设计竞赛为发展过渡屋引入创新设计，项目预计提供大约900个单位，在2022年中落成。《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法官连锦鸿要求戴黄色口罩的律师和旁听人士离开法庭，看来是小事，但是就有机会造成疑惑。当下香港社会司法机构面临的压力来自不同的政治板块，从而使得平等两个字更加珍贵。社评说，法治若然不保，人人受害。张举能坚称香港仍然有法治，乐于见到新一任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贯彻履行誓言。信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说，听到高官宣称曾经警告民主派初选触犯国安法的时候，听到法官禁止戴黄色口罩人士旁听的时候，听到行政会议成员呼吁中国政府禁止港人拥有双重国籍的时候，都难免觉得荒谬。评论说，更加想质问他们，这样设限剥夺港人权利所为何来？难道他们不是香港人，不觉得这个是自削权利？苹果日报评论。 明报的社评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禁止投资所谓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已经到了不惜滥炒、损人害己的地步。即使最受打击的不是中国企业，而是持货的美国投资者。总统当选人拜登虽然是相对务实，但是受制于反华的舆情，以为新政府会逆转特朗普时代的鲁莽措施，容易流于一厢情愿。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美国对华新投资禁令星期一正式生效，本港盈富基金经理人杜夫环球最终在昨日开市之前赶死线公布，不再新投资受美国制裁影响的股份，小股民根本难以即时分析影响。社评说，杜夫有责任及早公布决定，港府亦都有责任协调业界如何应对外围制裁，保护香港的投资者。经济日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交通意外，不过有四宗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未清理好咧就系呢一宗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咁而家龙尾就喺华园村噶。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华园村。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系严重挤塞噶。咁龙尾就喺丁九桥近住丽多湾，同埋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啊！重复多次，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但系仍然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就喺丁九桥近住丽都湾，同埋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快线嘅意外清理好，龙尾就排到去半春园，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嘅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大埔太和路，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圆洲仔快线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半春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大埔太和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即系过晒丽城花园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兴芳路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咁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挤塞，咁过咗呢段路前面嘅交通咧就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昂船洲桥落返去尖沙咀啦，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在新界葵涌的葵芳路，葵涌的葵青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南桥的落桥位。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象山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为了减轻经济下行的影响，2021-22 年度仍然会是一个赤字预算案来的。好像我们在家煮饭一样，看餸吃饭的时候，我们又要谨慎一点，但仍然是很希望合大家的口味。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2021年1月12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履新，其带领司法机构保持专业。 新增41宗确诊，38宗本地个案，11宗源头不明。 满60岁长者最快明年首季可$2乘车，需持个人八达通。 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程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4啊，同大家讲下疫情嘅情况先。寻日咧就确诊41宗，38宗系本地嘅，11宗咧就系不明源头。咁又多翻少少咯，比起前一日，前一日咧就系28宗嘅本地确诊啦，9宗系源头不明嘅。除了香港嘅疫情之外咧，亦都见到内地有一啲爆发嘅情况。见到单日咧就有103宗啊，前日咁啊，其中有85宗咧系属于内地嘅本地个案啦。咁啊，其中河北咧就佔咗82宗嘅。嗱，嚟緊新年啦，會唔會有更加多嘅人流嘅流動啊？呢一方面嗰個風險咧，有機會會增加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一齊傾下，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早晨。 早晨， 早晨，曾其恩醫生。都想問翻香港先嘅。見到譬如尋日啦，就41宗咁啊，不明源頭咧就11宗嘅。個睇翻近幾日咧，都係有上有落咁樣啦。近日嗰個疫情去到早14日計咧，都已經係貼近除夕嗰個長假期。其實嗰、那個感染個案係咪都應該係見頂㗎啦？應該 其實就而家我哋基本上而家係將會反映緊咧，我哋過去即係12月尾嗰段期間，即係可能有啲起慶日子啦。咁所以變咗而家嗰啲數字可能係有啲滯後嘅，即係睇返之前嘅。咁但係當然呢，就你會睇得到，即係政府而家佢哋加強咗嗰個追蹤嘅工作啦，即係幫搵埋即係紀律部隊嘅人員幫手一齊去做追蹤。咁其實我諗係突顯到就係可能喺12月初啦，即係我哋講緊第四波疫情開始爆發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好多即係火頭啊喺個社區當中，咁變咗咧就喺嗰陣時可能有機會未必追蹤得夠快夠徹底，咁而家咧就希望就喺追蹤嘅工作嗰方面加強力度，盡快去查找到即係相關嘅人士啦，咁樣呢部分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認為嚟緊咧即係1月份咧嗰個數字咧仍然會係 即系几十宗、几十宗咁样徘徊咯。 吓，有冇咩建议咧？定系而家嗰啲嘅措施都差唔多噶啦？ 其实而家嗰啲措施其实应该都系颇辣噶啦，即系你会睇得到即系我哋而家沿用紧嗰啲措施，即系我讲紧对社会、对市民嗰个影响咧。其實都應該已經係都幾盡下㗎啦，咁所以而家變咗跟住落嚟即係可以做嘅咧，就係政府內部佢點樣提升佢嗰個工作效率啊，防疫嗰個政策啊、執行嗰方面啊，同埋檢測嗰方面咧，點能夠可以做得快啲同埋精準啲？我自己覺得。 嗯，讲下内地的情况先，见到国家卫健委就公布在前日即是1月10号就103宗的新冠病毒的确诊，那么5个几月以来呢首度单日是超过100宗的。那么见到都比较多呢是来自河北啦，其中石家庄呢就是都是多一些的。你怎么看内地那个情况，算不算是一个即是大型的爆发咁啊？ 嗱，我諗相信而家睇翻全球嗰個情況，疫情都係嚴峻嘅，到處都即係有新增嘅個案，同埋都急劇變化啦，即係無論講緊英國、美國都係。咁我相信即係國內嘅情況亦不能幸免嘅。咁所以而家嘅問題就話我哋任何一笪地方，如果你見到個個案上升嘅時候，其實都係要盡快將嗰個情況壓低落嚟啦。咁做多啲檢測，做密啲檢測，同埋將個人流嗰個管制啊，同埋嗰個即係譬如一啲經濟活動啊，可能盡量就係即係有規範地即係讓佢唔好散播開去啊等等咯。 見到今次就喺河北嗰度出現得比較多啲啦，咁就都近北京嘅，咁就話有啲措施做咗，就話所有一啲河北牌照嘅普通車嘅車輛啦，同埋河北户籍嘅人員咧，都要被要求暫時唔可以入北京啦。咁仲有嚟緊就即係新年啦，大家都擔心即係啲人流開始喐動得多啲啦。咁見到有啲地方就帶領啊，就話係咪可以新年都係留翻喺原本個省嗰度過咧？即係工作嘅地方就未必翻鄉下啦。咁呢啲措施，你估會唔會可以有效令到嗰個疫情可以落翻嚟啊？唔會散播開去啊？咁 我自己都覺得有信心嘅，即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嗰個執行力嚇。即係我相信國內佢哋即係經歷過即係舊年年頭啦，即係喺武漢嗰陣時嗰、那個即係譬如封城啊，或者有相關嘅措施咧，去點樣去減少人流嗰個活動咧？其實係我相信佢哋都會沿用翻呢一種嘅方法，就係盡量就係如果譬如有一笪地方係發覺有疫症爆發嘅時候，佢哋都盡量減少相關即係同對外嘅城市或者鄰近嘅城市嘅交往。依部分我相信佢哋都幾嚴格執行，應該唔需要太擔心。 從香港嘅角度咧，使唔使見到暫時有呢啲內地嘅爆發嘅情況啦？香港又使唔使收緊內地人士入境嗰個限制啊？ 嗱，我相信就要依靠即係內地有關方面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譬如而家廣東省啊，或者其他嘅省市咧，即係同特區政府有一個緊密嘅溝通，即係關於疫情嗰個交流啊，嗰啲嘅數據，然後實時去睇下有冇相關嘅措施需要即係作出更改啦。咁我自己覺得佢哋應該會即係時刻睇住呢方面嘅數字，睇下有冇有異樣啊等等，然後作出相關嘅改變啦。 暫時都未需要住啦。 咁 另外都想問一下，我見到取消了花市的，之前政府就宣布，咁啊見到就話新年的時候咧都有啲活動嘅，譬如過往年三十晚啦、上頭柱香啦、初三就車公誕呢啲咁嘅傳統嘅賀歲活動啦，咁啊見到就有啲報道嘅消息就話咧，政府係研究緊咧係咪呢啲活動嗰個嘅風險，咁就話可能咧呢一啲嘅賀歲活動可以如常舉行嘅機會都唔大啦，即係未必會繼續搞啦咁。你自己點睇啊？即係譬如即係拜車公啊、上頭柱香啊、或者去係啦呢一類活動，你自己覺得個風險有幾高咧？ 嗱，我諗其實就今年可能真係要即係格外小心啦，因為大家睇到即係我哋個情況未能夠控制落嚟啦。咁同埋咧就話即係過去即係譬如呢啲咁嘅拜車公啊，或者係上頭柱香啊。 或者行年宵咧，其實真係人頭湧湧嘅。咁你萬一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個案係出現咗嘅時候咧，對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佢哋好難做一啲追蹤功夫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事先張揚話有呢個咁嘅考慮咧，我相信都係基於有啲即係事實，或者同埋喺往後如果要做追蹤功夫嘅時候咧，係有困難。咁所以變咗佢要作出一個決定咯。咁希望市民體諒呢樣嘢。 但你自己贊唔贊成取消？即係一刀切取消，定係都有啲方法可以繼續做翻呢啲活動嘅？不過就即係可能人流管制啊，或者預約先至去噶。咁呢啲可唔可以諗咧？又 嗱，其實就呢、這個要睇翻即係政府點樣同相關嘅單位去傾啦。咁人流管制係其中一個方法，可能可以考慮嘅。咁其實我諗唔係淨係譬如年宵市場啊等等，或者或者係其他新年活動。其實我哋而家日常嘅即係譬如濕街市同埋即係講緊超市咧，其實都人頭湧湧，因為而家大部分人都係翻屋企食飯，個個都要去買餸。所以其實即係你問我街市同埋即係超市咧，其實同樣地係需要有人流管制嗰方面嘅措施咧去進行咯。咁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即係睇到即係而家現行去到而家依刻嘅境況，有啲咩高危嘅活動啊，或者高危點咧，其實應該要即係喺防疫嗰方面要去執整啊，或者去關注啊，同埋作出一啲修改。 頭先都講到有啲報道嘅消息就話今年嘅上頭柱香啦，喺黃大仙寺啦，或者係車公廟嘅一啲車公誕嘅初三車公誕嗰啲賀歲活動咧，都可能要停啦，因為研究個風險問題。咁啊，見到有啲嘅討論啦，就話係咪可以即係做一啲網上嘅形式去做咧？即係譬如網上去拜車公啊、上頭柱香啊等等咁樣，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或者對於要取消呢啲賀歲活動啦，你自己本身過往係咪都有去開嘅咧？今次喺疫情之下要取消，你自己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咁啊，見到頭先阿曾其恩咧都講到街市啊或者超市啊嗰啲情況，你都話即係人頭湧湧啦，咁亦都話人流管制都應該要做嘅。咁我見到咧，而家就話花市，因為濕貨嗰啲花市咧都要取消啊嘛，今年咁就政府就同一啲花農去傾嘅時候咧，根據報道咧都話係提到係咪可以去一啲公屋啊，即係分散啲地方，唔使集中喺同一個年宵市場嗰度咧係擺檔。對你嚟講，你覺得個風險又高唔高咧？分散去公屋嗰度去擺檔咁樣又？ 嗱，我諗其實就如果佢將一啲即係我諗佢呢個做法其實就係考慮，即係有好多花農咧，佢因為如果取消咗今次嘅年宵啊或者花市咧，可能對佢嗰個經濟收入可能有個幾大嘅影響。咁所以然後先提出有啲相關咁嘅措施，就話分散。咁但係分散嚴格嚟講係可以得嘅，但係問題就係要睇跟住落嚟，譬如我哋講緊即係政府嘅相關部門咧，佢點樣去安排，同埋係點樣去管制即係參與嘅人士有冇限人數啊，或者有冇本身有冇啲斗策嘅即係職員咧，係睇住有幾多人係進入去嗰啲相關嘅地方去即係去幫襯啊咁等等。咁所以我諗其實即係最緊要係睇嗰個細節。即如果你真係提出咗有呢啲咁嘅相關嘅安排咧，你點去控制人流管制啊，同埋其他嘅細節咧，喺防疫政策嘅細節，去避免咗有過分擠擁嘅人喺當中咧，而造成互相交叉感染。我覺得即係反而係政府要有一套完整嘅構思，點樣去做，然後先至好推出。 另外都想问一下曾其恩医生，我见到寻日咧喺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咧，有人都讨论到即系长者而家喺疫情之下，俾一啲家属去探佢哋啦，嗰个情况其实都差唔多成年噶啦。咁有啲议员就提出啦，可唔可以参考外国嘅做法咧，可以俾啲家属夹住啲胶帘嚟探啲老人家啊？咁你觉得呢个风险高唔高咧？因为其实可能都有几样嘢要衡量嘅，即系。都比較長時間，啲家人係探唔到啲老人家，但同時又要衡量個風險，你自己點睇呢個？ 嗱，依個係真係一個好難即係解決嘅問題嚟，因為咧 政府點解或者相關部門點解即係暫時唔俾人哋探咧？最主要就睇得到我哋而家社區係充斥住好多隱形嘅患者。過去即係譬如我哋講緊聯合醫院，亦係一個例子，就係即係你好難去分辨得到邊個係帶有病毒而即係進入到醫院嘅。即係無論係講緊病人又好，或者家屬又好。如果我哋大家都知道，大家有去過公立醫院，即係其實係好擠迫嘅。咁如果你再有即係譬如相關嘅人士去探嘅時候咧，喺咁嘅疫情底下咧，的而且確係個即係對前線嘅醫護嚟講咧，係佢哋嗰個處理啊，或者照顧咧，係加添咗一啲嘅壓力啦。 但醫院，我希望醫院都即係有一啲有條件之下可以去探啦。而家譬如一啲舒緩治療嗰啲病人，但安老院係咪似乎？都未有呢個情況，安老院係咪都可以同醫院劃一咁咧？ 嗱，我諗正正就係呢一樣嘢，即係本身住得老人院或者安老院嘅，其實佢哋都係上咗年紀嘅。 嗯， 我哋譬如我哋睇翻第三波嘅時候咧，有好多院舍爆啦。咁其實只要有一啲嘅個案出現咗喺院舍，無論你係講緊探訪者又好，或者係當中嘅病者或者職員都好啦，其實你就會引申到好多問題。 OK，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依部分可能都係要小心啦。即係你話視像嗰啲可唔可以嚟取代到就係實體嘅探訪咧？我自己覺得視像嘅即係譬如溝通軟件咧，其實係可能可以即係嘗試去即係暫時去。幫一幫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曾其恩醫生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聽下先，有黃先生嘅電話。 早晨啊， 係請講。 就我自己就覺得應該要例如投注香呢啲宗教活動咧，就要暫時取消啦。因為咧，你如果係大家都衝入去嘅時候，所謂投注香，大家都好希望盡快裝到嗰注香啦。咁你即係變咗咧。你人流管制就冇乜意義噶啦，你唔通你入去裝投注箱先啦，大家都趕住衝入去啊嘛，咁人流管制嗰度有咩意思啫？係咪啊？ 即係可能之前都排隊啦，啲人 係咯，排隊裝投注箱真係好笑話。咁咧，另外咧就佢入到去咧，大家都要戴口罩啦，咁啊一定係裝箱好多煙霧瀰漫噶啦，係咪？咁你戴住口罩又煙霧瀰漫嘅呼吸一定非常之。即係困難嘅，咁我覺得亦都對身體有影響。咁如果真係有神明嘅時候咧，咁我覺得神明都會監察嘅。 好好，唔該曬黃生，多謝黃生嘅電話。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今个月20日宣誓就职。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州同地方执法部门，防范极右分子喺典礼前后可能发起嘅暴力行为。總統特朗普批准首都華盛頓即日起進入緊急狀態，持續到拜登就職典禮後的1月24日。聯邦調查局的備忘錄提到，華盛頓國會山莊和全美50个州的州議會大樓今個月16日至20日遭受非常可信的威脅，提到有極右組織成員號召在拜登就職前後衝擊各州、地方和聯邦政府的行政大樓和法院。國防部說將會部署15000名國民警衛軍到華盛頓協助維持秩序。拜登表明不怕在國會山莊宣誓。再有美國特朗普政府高層辭職，国土安全部表示，代理部长沃尔夫告知下属，他会在星期二离任。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盖诺将会担任代理国土安全部长一职。总统特朗普早前撤销对沃尔夫正式担任国土安全部长的提名。沃尔夫在发给员工的信件之中表示， 原本打算留任至到现届政府任期结束，但是近期发生的事，包括法院裁定他不能够合法地担任有关职位，令到他被迫离任。沃尔夫又说，相信部门已经准备协助拜登新政府团队顺利有序过渡。南韩新增5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略为回升。其中社区感染病例占508宗，全国累计69600多人受到感染。同日新增25宗死亡个案，疫情至今1165名确诊病人离世。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申，抗疫是同时间的竞赛，所有人亦都体会国民保健署现时承受的压力。他到访英格兰西南部一间疫苗接种中心之后，再促请公众严格按照政府抗疫要求，尽量不出门，在超市等室内购物的时候遵守安全社交距离。约翰逊承认，近期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激增，医院承受巨大压力，部分地区医院的氧气供应出现不足。如果封锁规定没有得到正确落实，不排除会公布更严格的防疫要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3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5点，是跌3点，总成交金额11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1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8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0元，跌1元。中国移动44.5元，升6.5元。中国海洋石油7.1元，跌6仙。阿里巴巴220元，跌1元。吉利汽车31.7元，跌7毫。中芯国际25.9元，升6毫。友邦保险98.5元，跌3.5毫。华润置地31.95元，跌5仙。美团306.8元，跌2.2元。比亚迪股份249.2元，跌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4.2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9，人民幣6.475，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0.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8174點，升32點。港金現價報170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26美元，卖出184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华园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过去华园村。咁另外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近住运头塘村又有另一单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过去帝恩苑对出嘅，亦都影响到咧就系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 龙排到去帝恩苑。咁较早前青葵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出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咁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亦都取消咗间歇性嘅封闭措施。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咧都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仍然系未消散啊，一路都系慢车，龙尾一路过咗屯门公路，过咗行丽园啊，接近丁九噶。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仍然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过咗行丽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即是昂船洲大桥啊，落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那条支路仲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啦，葵涌的葵青路去葵兴方向，近住荃湾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葵泰路；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只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1年1月12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履新，其带领司法机构保持专业。 新增41宗确诊，38宗本地个案，11宗源头不明。 满60岁长者最快明年首季可2蚊乘车，需持个人八达通。 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程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都同大家讨论过，早前咧政府就宣布会系取消今年嘅农历新年个年宵啊。咁过年宵咧，大家谂都谂起个画面啊，就啲人流比较多啦，人逼人啦。咁今年疫情啦，都话要考虑到风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咧，咁啊要取消。咁啊见到寻日咧喺下昼啊，食环署就同一啲花农嘅业界咧系开会，咁就倾过取消年宵之后一啲嘅后续安排。咁其中咧之前都提过，就话会唔会喺公屋嗰度嘅唔同地方咧？公屋嘅屋邨嘅唔同地方咧，摆一啲档口啦，俾啲花农咁啊，分散啲嗰个嘅人流。唔知寻日开会有冇提及咧，或者啲花农有冇其他建议咧？再揾嚟啊，有千叶园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小龙嘅，早晨，早晨，杨生， 系早晨， 系杨小龙，系啊，寻日系咪话同食环署即系同埋一班你哋啲业界啦，花农业界咧系有开过会啊？有几多人出席倾过啲咩？有冇？ 应该有超过40人。 嗯。 傾過啲咩？嗰個氣氛點啊？尋日 氣氛我入到去，佢哋已經講緊啦。跟住我聽一陣間咧，又有人舉手講嘢咧，但係有個人個人嘅意見唔同嘅，有啲就話要。要求政府补助，有啲人咧就话，你既然一刀切，咁你又一刀切俾我哋一个摊位唔几多咁样，跟住听完咧，嗰啲有啲都系喺第二度攞嚟卖嘅，唔同我哋本地种植啊嘛，本地种植你赔嗰几万蚊嚟做乜嘢啫？系咪？由头种到年尾，一个月支出几十万，你攞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话要求要赔八万一个档位，咁我哋本地种植一个月支出几十万，你赔个八万嚟做乜嘢啫？跟住听到一阵间之后，我就举手，我就问佢，我话点解维园咁空旷咁大地方，你都惊传染，咁佢屋村唔怕传染啊咩？跟住佢答唔到我，跟住我话鸡屎咁多人，日日都行过嗰啲人，你哋点解唔会空鸡屎？鸡屎唔会传染咩？ 哦， 佢哋又答唔到我。 嗯，头先搞先搞先，寻日你系半路中途入去嘅，有啲咩嘅食环署嘅官员出席啊？或者佢哋系同你哋实际系话倾啲咩噶？ 我坐喺最后边，跟住佢哋嗰啲架撑又系好渣嘅。本身佢讲嘢，我哋喺后面都听唔系好清楚噶啦。 O K， 仲有呢就系、是、我哋讲嗰日，我要求讲嗰阵时咧，讲完一阵间我就坐一阵间我就走噶啦。冇，即系唔会谂到唔会点帮到我，去屋村我系唔会去噶啦。有啲同行咧都同我讲，屋村点去啊？一阵间连车费、连人工都冇埋。 咁但系寻日咧，你自己入到去啦，除咗即系质疑话，街市都好多人啦，维园反而仲空旷喎，比起公屋，你自己有冇啲咩反建议佢哋可以帮到你哋可以做噶？ 佢一刀切完先嚟揾我哋倾，边度有啲倾啫？你话未切之前嚟咨询下我哋呢啲行业嘅人。系嘛？我哋本地种植又唔系好多人，即系大户啲啫，即系量唔系好多。咁你可以咨询下，咁先至取消啊嘛。你取消完系俾人问到啊，你有冇咨询啲业界啊？答唔到啊嘛，根本上冇啊嘛。跟住先夜晚通知我哋话星期一开会啊嘛。政府官员啊，冇人咁勤力啊，七点几仲喺度翻工。而家个个都喺屋企瞓觉啦，要。六点钟都个个都落晒班啦，七点几钟先通知我哋。 嗯， 即系证明嗰个取消咗之后，有人问佢你有冇咨询嘅业界啊？考哑哑答唔到咯。 寻日咧佢系咪主要处方即系讲食环署啊，都系主要同你哋讲就系个公屋嗰、那个摆档嗰个方案啦。有几多人 系？那個、方案就有一张纸俾我哋话 check 你去定唔去咁样。跟住又讲緊话可以网上帮我哋宣传有鬼用咩宣传、老人家好似我都蹲网上我都唔识㗎。 即係佢淨係入去就唔係讲第二啲嘢，就主要就拎张表出嚟就俾你哋揀去边度地方摆档咁，係咪咁样啊？嗰张表系讲咩 㗎？佢哋都有讲绝对会帮我哋，点帮呢？即係好似走鬼嗰啲呀。 即系冇具体方案嘅。 我哋个货系讲紧几十车啊！一架车只能够出千几棵，32000棵，你同我计有几多车？ 但张表咧，我想知道张表入边有啲咩内容噶？即系纯粹系会唔会去公屋嗰度摆档，定系话会去边个公屋，定系有啲乜嘢嘅？ 冇讲到去边个公屋，即系应该系要填咗。要你去收集意见，应该系要俾啲阿头再睇，睇完再研究咁啊嘛。 就咁嘅啫。 系啊， 嗯，咁寻日 唔记得影咗嗰张嘢。 O K， 寻日咧你头先都讲到有啲业界话啊提过系咪可以每档赔八万或者十万咁样，系咪仲有其他建议？我见系咪有啲话可唔可以流动喺架车嗰度俾佢哋去摆档咧，去唔同地方咧？咁呢啲系咪你哋即系业界都认同可以解决到而家散货嗰个问题啊？ 嗰、那個有一個題就話可唔可以就俾臨時嗰啲小販車牌咁啊？你安排我去屋村，我啊知道個屋村冇咩人買花嘅，我啊知道屋苑有邊啲有啲地方有人買花嘅，我可以車去嗰度。嗰、那個人意思就係要咁樣， 嗯、 就話要求啊，可唔可以整啲臨時車走鬼牌咁樣？ 嗯，點睇啊？你哋 嚇？ 點睇啊？你哋？ 我哋唔够人手， 嗯嗯， 我哋冇办法咁样做， 嗯，即系所以无论喺公屋定系其他屋苑俾你哋摆，你都似乎应该唔得噶，只要即系应该要啲客如果要买，都要去翻你哋块田嗰度买噶咯，系咪咁啊？ 你要维园咁空旷咁大地方，干货又冇做，只系湿货，旧年已经试过啦，都一入到去买嘢买完就走啦，唔同以前喺嗰度玩喺嗰度啊。食嘢啊，喺嗰度玩啊，唔系啊嘛。而家你要咁空旷，可以限制啲人流，咁啊，即系同啲业界啲人讲话买嚟买嘢嗰啲人就唔好话积埋一台咁啊，或者宣传下咁啊，仲好过。 嗯， 你全香港个个要买花，你谂下嗰个环境系咩环境？ 嗯 ，OK， 好啊，唔该晒啊。杨小龙，我同阿杨小龙倾到呢度啊。杨小龙就系千叶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嚟嘅。听下何女士嘅电话先，由何女士讲系咪花市啊？都想讲下。 系啊系啊，早晨啊，主持。咁其实咧，我觉得头先我讲过，佢讲得啱嘅。即系如果系街市咧，其实好逼嘅。即系本身同埋咧，佢都已经有啲花档啦嘛。咁、 嗯、 我即系我哋一向咧就去维园嘅。咁其实嗰个地方好空旷啊。如果阿全个场咧系做晒卖花嘅，即系湿档嘅，即系食物又冇啊，干货又冇啊。其实个人流咧都可以好松啊，同埋即系你一下即系个人流管制就希望做得好啲咁样啦。咁唔係即係嗱，你其實唔使一定要去到年三十晚嘅，去到年初一、年初二啦，其實都有人有地方去都會買花噶。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就係話即係有一個檔口咧，唔係話咩有十六檔啊。咁其實可以 cut 少啲咯，俾佢 但佢哋本身投入啊嘛，佢哋俾咗錢啊。 咁嗱，呢啲其實而家都投咗噶啦，嗰啲人。咁你點係安排呢個人，或者其他可能有啲人都係投幾檔嘅，咁咪 cut 少啲，咁儘量檔口少啲，咁就即係仍然都有市民又有花市去行啦。咁但係佢哋都有啲生意做啦。 嗯，但公屋嗰個方法 OK 啊？如果你話 公屋嗰個其實老實講，我哋又好少話入去公屋嗰度買啦。咁嗰個地方亦都我相信都冇咁大個場啊。老實講。 OK，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講到佢自己點睇，即係而家取消花市嗰個措施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题目咯，见到咧下个月咧就系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就会系公布啊，咁啊见到而家成日都话啦，即系个财政储备啦，见到赤字啦，政府都话成3000亿元啊，咁啊系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早两日喺佢网址嗰度咧都讲到啦，有啲市民就话啦，即系赤字庞大，咁啊连续几年嘅预算都可能系见红，政府系咪应该逐步去减一啲过往嘅派糖措施咧，或者系上调税率啦？甚至是加开征这个的新税项扩幅税基去增加收入来源呢，有些这样的讨论。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有税务学会会长吴锦华，早晨。 早晨，谢老板。 早晨，吴锦华，见到现在那个财政状况，你觉得是不是都有需要是譬如加税或者开新税扩幅税基的？ 要分开嚟讲啊，咁啊，使唔使加税咧？我觉得就呢、這个唔系税务问题嚟嘅， 嗯， 即系其实你跟住加税加咩税咧，都唔适合噶啦，即系喺纳税人嘅眼中， 啊、 即系你听话我要加税，咁、嗯、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要企翻喺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香港嗰个税基或者个税务制度咧，其实讲咗好多年就系话佢嗰个税基都好狭窄。 嗯、 即系佢啲税种咧，其实就好受即系嗰个经济周期所影响嘅。经济好就收多啲，经济差就收少咗。咁、 嗯、 所以咧，即系我，与其讲话我哋系咪要加税咧，就反而我谂，即系我哋要探讨一下，我哋有冇方法去即系 稳定我哋嘅税收收入，就唔好被呢个经济所影响，即系唔会话因为经济嘅好与坏咧就影响到嗰个收入。因为我哋即系所要嘅服务，政府嗰个支出，即系教育啊、医疗啊、基建各样嗰啲，其实你会见到其实只系有增无减嘅啫。啊，过去嗰十年，咁点样可以应付到呢啲咁嘅支出咧？其实就系要你我哋要一个稳定嘅收入咯。咁至于你话，需唔需要加税或者加咩税呢？其实呢就唔会话，即係我而家同你讲咗话我要加，或者财爷话要加啲咩税或者加几多咁就做嘅。咁因为其实你讲緊加税呢个系一个比较敏感嘅题目啦。咁、究竟要加会影响到边一啲人，咁要唔要咨询，个过程要几耐呢？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见到呢，其实由即係提出一个方案到落实真系執行呢，其实讲緊以年计嘅。 咁但係譬如如果真係当即係长远嚟讲啦，以年计呢都係要做呢、這个扩阔税基呀、啊、或加税呀、啊、咁其实都讲咗好多年㗎啦，过往都有啲边啲嘅税项係可以諗嘅呢？会唔会即係而家冇做嘅，譬如遗产税呀、啊、或者即係其他即係资产增值税呀嗰啲可以諗呢？你哋自己有冇啲咩諗法㗎呢、這个 哦，嗱，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其实讲緊十几年前啦，十四五年前咧，即系政府都出过一个零六年嘅时候就提过一个类似销售税嘅一个 concept， 就系一个商品增值税吓。咁、但系大家嗰阵时候好快就话啊唔好啦咁样样。咁其实几时做呢个咁嘅研究，话要加一个新嘅税种或者税项咧？其实我谂政府可能都不嬲都做紧嘅，即系随时谂，随时去研究系冇问题嘅。咁至於你話哦，咁而家我哋個税基狹窄喎，好耐都有呢個問題啦，我哋係咪應該要加收一個新税項呢？嗱，我見到其實政府呢幾年都用緊一個思維，就係話哦，用者自負。你用啦，你需要嗰樣嘢啦，咁所以你就要交嗰種税。咁呢個係比較公平嘅。即係唔係話人人都影響到。咁至於你話嗰啲增值税啊各樣嗰啲呢，咁其實又會有少少同我哋嘅簡單税制呢有少少相違背。因為如果你一增加咗呢一類型嘅税款呢，咁可能其他地方都會有啦。咁香港係冇嘅，不嬲冇嘅。咁而家突然間加咗嘅時候呢，咁就會複雜咗好多啦。咁反而呢喺增加個税收收入嘅時候呢，就我哋而家就要睇返國際啦。因為呢雖然我哋個税基狹窄，我哋個税收係好被動，但係因為國際個税收個政策其實呢幾年呢都改動得好大。咁其實講緊有一個叫做喺環球企業嘅角度嚟講，收一個叫最低稅率，即係話可能一個國際企業佢喺唔同嘅地方，我哋叫喺唔同嘅稅務管轄區，佢都有業務嘅。咁可能去到最後嘅時候呢，佢呢笪地方交咗一個percent 嘅税，嗰、那个地方就交咗另一个 percent 嘅税，可能唔同啦。咁其实整体嚟讲咧，佢系交咗一个整体嘅百分比。咁但系咧就去唔到一个所谓叫最低，即系当然呢个最低未决定啦吓。咁佢就需要去翻佢最终嗰个地方，即系个根基嗰个地方吓、就要交翻差额啦。咁我知道咧，財爺或者政府咧，其實就而家成立咗個專責小組，咁就研究下，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咁嘅國際企業啦，或者嘅跨國企業啦，將佢哋落户嚟香港，咁然後咧就話將剩翻即係少收咗嗰部分咧，咁既然你喺香港你做生意啦，你賺咗，咁你交咗香港税之餘咧，亦都將你最終嗰個差額咧都喺香港度徵收翻，咁從而咧就補足翻我哋嗰個税基狹窄嗰個問題。 呢、這個可以幫到幾多啊？其實？ 詳細數字就未有嘅，因為始終個最低稅率個百分比未有啦。咁但係你觀乎啦，其實稅務政策其實可能係一個叫做一個手段啦，你叫做去爭唔同嘅企業去賺錢嘅時候咧，嗰、那個利潤喺邊度地方打税。咁如果你話講緊好多地方都覺得香港係譬如話有個稅務優惠，或者可能佢個環境好穩定，各樣咁佢會落根香港嘅。咁其實佢嗰少報咗個税，或者可能達唔到個最低稅率嗰個嘅稅款呢，就會嚟咗香港。咁你知大嘅跨國企業其實佢嗰啲生意額都要講緊以億計㗎啦，咁成咗一個百分比，就算你話哪怕1%都好啦，其實都幾可觀嘅。 頭先都講到啦，如果話真係要擴闊税基或者加新税咧，就要即係睇落都係過往呢幾年都係用者自負嘅原則嗰個多啲嘅。有冇話睇到即係短期內有邊啲可以又根據到呢個原則，又有機會真係開到一啲新嘅收入來源咁樣咧？呢、這個